卢虎所谓的好玩就是跟着一起混吃混喝。原来在这边做老板是要讲究排场的，后面跟着的人越多，越能说明这人地位不低。乔家被拉着吃了好几摊，吃完了喝，喝完了唱，唱完了继续吃继续喝，去的地方还都不便宜，至少看装潢都挺有派。郭林今天倒是真豁出去了，乔家跟他认识至今都没见过郭林喝这么多酒，一瓶一瓶的倒头就灌，只要是递到他跟前的根本不管白红皮，是酒就喝。助兴之余，他现在那位老板还叫来不少小姐，全贴在郭林的身上，从脖子一直摸到脚跟，看得乔家眼里直冒火。操，他还是第一次觉得这种场合让人这么不舒服，特别是现在挂在他身上那个大胸女，他得耐着性子才能不把人甩出去。 哈哈，孙老板真是海量豪气。 郭林化名叫孙老板，具体叫什么乔家还不知道。看着郭林一杯接一杯喝的脸都快白了，他胸口憋着那口气眼看有爆体而出的征兆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酒还在继续喝着，就在其他人的哄闹之中，有人从兜里摸出来几个小包丢在桌上。 孙老板，你也验验看我们这边的货，跟你们那边的不是一个档次呀。 你还留着这种好东西啊？ 一时间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，郭林本来就被酒精冲得头昏脑胀，还没等他反应，那个要跟他交易的老板就直接把其中一包打开了倒在他的手上。 来试试。 之前黄静交代过，如果让他接受注射来验货，他可以把软球藏在胳膊里隐瞒过去，而这种吸食性的软性毒品多数情况下也只能硬扛。郭林以前在队里接受过类似的训练，对毒品并不是特别敏感，但现在他毕竟喝了这么多酒，一时间心里也没底。可是眼看着这种情况，他没得选择。乔家看着郭林把掌心的白粉吸进去的时候，那句他妈的差点就骂出口了。不过几秒的功夫，郭林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，偏偏旁边的人都嗑药嗑嗨了，还有人挤过来敬酒。郭林本来喝得很合作的动作开始不支，乔家在眼看着郭林还是往旁边侧的时候，突然坐不住的站起来，随便从桌上捧了一杯酒就凑了过去。 那孙老板，我也来敬你一杯。 周围那群人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看见乔家歪歪斜斜地扑到郭林的身上，然后那杯酒全泼到郭林的身上。招不在老，管用就行。旁边的人七手八脚把郭林扶起来，乔家用一副恨不得以头抢地的态度强硬地把人拖去洗手间擦衣服。因为这边本来就是包间，洗手间是内套在包间里的，乔家拉着人进去时，其他人倒是没说什么。郭林进了洗手间就直接瘫在地上，他觉得自己体内的酒精简直就跟翻江倒海一样，头疼欲裂不说，胸口还泛着一股难以名状的酥麻，即便是撑着墙他都站不住。乔家也觉得郭林的状态很不好。 你要不要先吐出来？ 然而郭林只是摇了摇头，这时候吐会被看出来有问题，像他这种身份哪个不是酒厂纵横出来的，这么简单就吐了，说不定会引起怀疑。乔家有点烦躁地看着郭林窝在角落。 可是你这样出都出不去了吧？ 是让我缓缓。 郭林现在说话的语速很慢，因为很恶心所以有点力不从心。乔家蹲在他旁边陪着，看着他从耳后到脖子都红透了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但是让郭林休息的时间并不多，没多久外面就有人敲门，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行了。郭林勉强着应了一声，随即无力地挂在乔家的身上，整个人脚下发虚到只剩哼哼的劲头了。乔家头都大了， 我操，这可怎么办？ 看郭林的这副样子，可能连脑子都不清楚了，如果再让他跟着这群人混在一起，保不齐回头会出什么事儿。可他毕竟是跟孙老板是第一次见面，总不好就这么把人给带走。外头敲门声越来越大，没过多久连卢虎都掺和进来了。 喂，我说到底怎么了？孙老板没事吧？ 无计可施之下，乔家只能又把之前那招搬出来。他把郭林的裤子扯开退到一半，然后一咬牙把自己的裤子也脱了，扶着郭林站起来，自己靠在墙上，让郭林趴在他的身上。为了做戏做到足，他把郭林压根没硬起来的下半身费力地塞了一半在自己的后面。等外头卢虎他们没耐性了推门进来时，看见的就是乔家被郭林压在自己和墙中间，意识不清地埋着头，而乔家一脸奇耻大辱的苦相，眉头拧着了死结，嗓子还颤着。 大哥，你放了我吧。 我操！ 卢虎直接傻了，连带后边凑过来看的几个人全都一时之间忘了反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郭林突然吼了一声， 别他妈的乱动， 让堵在门口的卢虎他们下意识地带上了门。乔家模糊之中听见外头的讨论， 真没想到北边过来的竟然喜欢搞男人。 然后有人接了一句， 嘿，难怪刚才他对着小姐都没兴趣。 估计是瞒过去了，乔家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只是这口气还没完全放下，外面就又传来了那个他所谓老板的声音， 到底怎么回事？ 一边说一边就是开门声。乔家本来想抢在门被推开之前应声的，但是还没来得及，就感觉郭林本来在他身体里还颓着的那部分越来越精神。基本上是在开门的瞬间，郭林往前一顶，乔家没忍住直接叫了出来， 妈的，我不要现场秀啊。 一脸惊骇地瞪着压在他身上的这位卧底警察，乔家在原本熟悉的眼神中只能找到泛滥的欲望狂潮和错乱的焦距，于是心中一声哀嚎，他觉得自己今天这是要糟啊。基本上郭林和乔家的这种状态，任何人看见了都知道这是在干什么，所以推门要进来的人刚探头就搞清楚了状况，然后在乔家试图求助的目光中理所当然地退了出去。之前是不知道，现在眼看郭林正在兴头上，当然没人会乐意当这种扫兴的人，尤其对方本来就是为了让郭林开心才带着他吃吃喝喝了一晚。其实按照乔家的性格，既然已经开始了，怎么着也得做完为止，但是郭林毕竟不是他。就在外头熙熙攘攘的声音逐渐消失， 那孙老板，我们先走了，你慢慢开心。兄弟，回头老哥单独请你。 卢虎嚷嚷了一句之后，郭林就不动了。他从乔家身体里抽出来，然后整个人无力地后跌一步，直接摔到地上。乔家想去扶，但是慢了一步，就看见郭林狼狈地撞到了后面的墙壁，然后一脸痛苦地别过头，仰着脖子不停地喘气。两人裤子都退了一半，郭林浑身都是酒气，满脸通红，半身都是汗。乔家觉得有些亏，他俩这样任何人都会觉得他们大战了一场，结果只搞了个未遂不说，还弄得他现在浑身难受。 喂，你怎么样啊？ 乔家没什么力气去拉郭林，只能靠着墙边问了一句。他对面墙角那个人只是勉力抬头看他一眼，然后不知道算是哭还是笑的扯了下嘴角，再就垂下头去不再搭理他了。 操，不能喝以后别逞能，找你当卧底的脑子八成也有点问题。 恨恨地骂了一句，乔家休息一会儿终于蹭过去把郭林架了起来，只不过人刚站住就冲到马桶旁边一阵狂吐。乔家从外头拎了两瓶矿泉水让郭林漱个口。郭林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主要还是酒精加上毒品的刺激太大。乔家觉得那群人简直就是疯子，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做这种有可能会把小命搞死的事儿。幸亏那些还属于软性毒品，纯度不高，如果换成海洛因之类的，郭林可能就要被折腾死了。乔家陪着郭林在洗手间里待了大概40多分钟后，后者才能勉强站起来走路，但是意识依然很模糊，一直断断续续地轻哼着。偶尔乔家觉得郭林在叫自己的名字，当他仔细去听的时候又觉得不像。好不容易把人弄回了酒店， 郭林到了酒店又去吐了一遍，没什么可吐的时候就干呕，最后缩在浴室打哆嗦，乔家怎么叫都没有反应。